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查看完女尸去找滕侃，没成想滕侃一口承认了是自己杀了妻子。他提到一扇古怪的屏风，说这屏风预示了今天的谋杀，预示着他会发病，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拔刀杀人。狄仁杰听了一时间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与此同时，乔泰碰上了一场艳遇，没想到这竟然为日后的侦破埋下了伏笔。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一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5集。且说乔泰沿着河边往那扇窗户走去，穿过一座雅致的花园，眼前出现了一扇黑漆大门。乔泰敲了两下门，开门的正是那个对镜梳妆的女子。她见到乔泰，先是吃惊的大叫了一声，紧接着又用袖子捂住了嘴，显得十分的惊慌。乔泰赶忙上前一施礼：“姐姐，这么晚打扰您，十分抱歉。我是个迷路的外乡人，路过这儿，正看见姐姐在梳妆打扮，不由自主的，我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不知道姐姐能不能让我进去喝杯水酒啊？”这女的看看乔泰捂得三粗的块头，说话还学人家文人，文绉绉的，扑哧一声乐了：“哎呦，行了，我在这儿等别人呢。不过既然他没来，你就进屋来坐坐吧。”乔泰又是一失礼：“啊，不知姐姐有约，妨碍了您，那我还是改天再来吧。不过要是您的客人不来……”那女的咯咯咯笑上了：“哎呦，进来吧，瞧你这副邋遢样，倒是真有个意思。”各位听众，您可能没想到吧，乔泰在女人面前呢，也有油嘴滑舌的一面。就这样，乔泰进得屋来，这女的说自己啊叫秋梅，秋天的秋，玫瑰的梅。过几天她准备离开牟平，遇上了还真是缘分。这秋梅举止轻佻，非常的风骚，像是一个接客多年的妓女一般。这乔泰风流过后回到凤凰酒楼，酒店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女管家燕香一个人。乔泰让燕香泡了一壶茶，自己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。没过多久，狄仁杰回来了，他把乔泰叫醒了。这乔泰看狄仁杰一副疲惫的样子，心情顿时沉下来了。 他马上倒了一杯热茶。沈先生，情况怎么样了？狄仁杰把尸体和滕侃的谈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，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当当当，有人敲门。乔泰开门一看，敲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独眼龙昆山。这昆山冷冷地看了一眼狄仁杰，怎么样，沈先生，新的住所还舒适吧？您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呀？这昆山呢，一副大爷样，坐在椅子上边翘起二郎腿来了。狄仁杰心说，好啊，正想找你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狄仁杰冷静地问道，说吧，你找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这昆山看看四周，酒店里除了他们三个没别人。昆山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正需要你们这样有武艺的外乡人。我一直以为单凭武力那是愚蠢的勾当，可偏巧这回我有笔买卖，就需要动武。我在暗中啊，对你们两个考察过了，这桩买卖你们绝对能胜任。我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你们只要露个面，就能得到不少的报酬。乔太一听，做买卖说得好听，不就是敲诈抢劫吗？让我们干这种勾当啊？气得攥紧了拳头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你让我们去干危险的买卖，自己等着收钱，我告诉你，不干。你这个卑鄙无能的胆小鬼。昆山一听胆小鬼，这脸一下变白了，显然呢，这称呼啊刺到了他的痛处。他恶狠狠地盯着乔泰，哼，有把子力气就是英雄了，今儿晚上我可真为那张紫檀木的床担心呢，怕他经不起你这英雄的折腾。诗人写得好啊，青山摇春云，急雨催秋梅。乔泰一下跳起来了，把他摁倒在地，你这个下流坯子，原来又是你在暗中监视我，看我不拧断你脖子。狄仁杰赶紧上前拉住了乔泰，乔泰站起身来踹了昆山一脚，这昆山呢躺在地上不动换了，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。乔泰气得脸都青了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今天晚上我去一个妓女面待了会儿，他叫秋梅，没想到这东西啊竟然暗中监视我，这个无赖。狄仁杰冷冷地看了一眼乔泰，得了，快点给昆山泼点凉水，他那话还没说完呢。乔泰端来一盆凉水，照着昆山脑袋哗就泼过去了。这昆山呛了口水，咳嗽着就醒过来了。乔泰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拎起来扔在椅子上了。这昆山呢沙哑个嗓子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，咱们的账没完。乔泰得意洋洋，嘿，我随时恭候着。昆山那只独眼里边闪出了一丝狠毒的光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这个笨蛋呢，得意什么呀，你连那个风流寡妇都不认识，还美呢。寡妇？乔泰一愣，当然了，秋梅是个寡妇，而且是一个昨天刚死了丈夫的寡妇。你这个笨蛋呢，连大名鼎鼎的丝绸商柯星元的家都不认识，竟然还闯进去跟柯星元的夫人快活，你可真够有意思的。乔泰羞的是满脸通红，他一直认为这秋梅是个妓女，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柯掌柜的夫人。难道说柯掌柜的自杀跟他夫人的水性杨花有关系吗？狄仁杰、乔泰都愣住了。昆山看到二位的反应啊，自己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笔买卖正好跟柯掌柜的有关系， 贵房的冷掌柜的跟老柯是合伙人，我手上有一本冷掌柜的账本，我发现过去两年里头啊，这冷掌柜的从老柯那儿可黑了不少钱，少说也得1000两黄金呐。狄仁杰疑惑地看看昆山，冷钱冷掌柜的，他的账本怎么会在你手上呢？昆山咂巴了一下嘴儿，这还用说呀，我这灵巧的身手您还信不过。不瞒您说，老柯家这银柜里边藏的200两银子已经落到我腰包了，那些账单票据合约呀，我也都看了，跟冷掌柜的账本一对就能看出破绽来，账务上这点事儿我明白着呢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倒是忘了你是梁上君子里的一把好手啊。昆山从袖子里边掏出一张纸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平铺在桌上，你看看，这一页就是我从账本上撕下来的，明天你们就去拜访一下冷掌柜的，把这张纸拿出来给他看，告诉他他的勾当你们都知道，然后让他开出2张空着名的批子。什么叫批子呢？说白了就是支票，开2张批子，一张是650两纹银，另一张开50两，事成之后这50两就归你们俩了，怎么样？动动嘴就能落钱，这买卖不错吧。狄仁杰锐利地盯着昆山，原来这个家伙抓住了冷掌柜的把柄，他自己不敢去敲诈，所以让我们动手，他自己等着收钱。狄仁杰把那张纸放进自己的衣袖里，啊，这的确是桩好买卖，不过你这钱这分法不太妥当吧，就算没什么账本，我照样可以去敲诈冷掌柜的，既然你找到了我，这钱就应该平分，凭什么我们俩就得50两？昆山在椅子上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，如果你们要是撇下我单干，我就去报官。乔太咧嘴一笑，就你还想报官，谅你没这胆儿。乔太心说，我就是官，你上哪儿报去？这昆山恶狠狠地盯了乔太半天，低下头自己琢磨了一会儿，成，就这么办吧，咱们5-5分成。昆山的爽快让狄仁杰暗自吃了一惊，像这种小人把钱看得跟命根子似的，他怎么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了？难道说这里边还有猫腻？昆山交代完，画了一幅地图交给狄仁杰，让他明天就动手。夜深人静，狄仁杰怎么也睡不着，他以滕县令的口吻写了一封信件给仵作，把他给支开了，他不想让滕县令知道夫人被强奸的事实，又写了一封信呈给了军政司，让他们核查一下这个姓刘的九品官的资料。狄仁杰一宿没睡好，第二天头目排军得知死的是县令太太，大为激动，也要手下人去寻找凶手，他这么积极干什么呢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大伙聚在凤凰酒店吃早点，排军得知死的是县令太太，显得万分激动，嘿，这下非得搞得不得安生，弟兄们，你们赶快下去查找凶手，要在衙门找到人之前狠狠地敲他一笔。哎，对了，这些贵妇太太最喜欢养小白脸儿，你们去查查县令夫人有没有相好的。如果死的是一般人呢，这排军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但现在死的是县令夫人，排军意识到衙门那帮人肯定会把整个城翻一个底儿朝天，到时候他们也将受到牵连，最好就是在官府找到凶手之前，他们先找着，狠狠地敲他一笔，然后再把凶手送交官府。狄仁杰惊诧地发现，这排军并不是那种不讲理的恶霸，他不许人带刀子，不许杀人，只是在正义与邪恶的夹缝间求得生存。狄仁杰很好奇， 这帮人既没有查案的经历，也不知道详细的案情，他们怎么追查凶手呢？您别看排军手下就是无赖、乞丐、妓女，这些人呐，也都是混得精着呢。尤其是那些乞丐，他们眼力惊人。比如说吧，一个坐着轿子的贵妇人由打前边走过，别人注意的是这贵妇人长相漂不漂亮，乞丐看的不是这些，他们看什么呢？看这贵妇人的首饰，如果看见一副值钱的金镯子，那就断定这是个有钱人，就会跑到轿子前边拦轿子，伸手要钱，多半呢能得到几个铜子儿。如果这女的没带什么首饰，他们呢也省得上前挨白眼了，所以只要看看首饰，他们没准就能回忆出在哪儿见过这个贵妇人。狄仁杰饶有兴致地琢磨着，也许破案的过程中乞丐真能派上用场呢。他就把这个银莲的首饰拿出来交给排军，这也是一条可用的线索呀。吃过早饭，狄仁杰和乔泰二人出来要去拜访冷钱，确认一下昆山说的是否属实。如果冷钱不反抗，乖乖的交银子了，这就意味着他确实黑了合伙人的钱。俩人一前一后朝着冷钱的店铺走过去了。这家店铺啊有两层楼，柜台后边十多个伙计应付着一大群客人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狄仁杰把大红名帖递给领班伙计，老家我找你们冷掌柜的要跟他面谈一大笔业务。这领班伙计呢狐疑地看了看狄仁杰，问了几句行业里的内行问题，狄仁杰对答如流。领班看狄仁杰气度不凡，回答清晰，叫来手下人去通知冷掌柜的。狄仁杰顺利地通过考验，有人把他请上二楼，这冷钱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吩咐小伙计看见狄仁杰来了，他示意他们坐下，又跟伙计嘱咐了几句。狄仁杰和乔泰坐定，很快他们的目光就被墙上的一幅画给吸引过去了。这幅画是一朵洁白的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左下角有一首洒脱的长诗，这落款注明冷德。这个冷德呢就是冷钱的弟弟，前几天因为肺痨死了，这是昨天狄仁杰旁听案子跟人打听到的。冷钱把小伙计打发走了，扭脸对着狄仁杰很是神气，二位客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狄仁杰把那张纸递到冷钱手上，冷掌柜的，这是一笔千两黄金的业务，这是双方画押的字据。冷钱看看这张纸，一张脸霎时间变得灰白。狄仁杰朝乔泰递了个眼色，乔泰点点头，走到门前把门关死，又把窗户都关上了，然后他走到冷钱背后站定。狄仁杰看着惊恐的冷钱微微一笑，冷掌柜的，眼熟吧？这样的纸我这儿可有一本啊。冷钱紧张的额头上出了一层的汗，账本你们是怎么弄到手的？狄仁杰把脸一绷，冷掌柜的，你最好不要多问，我只是想从你的红利中抽一点，这总额是1000两金子。冷钱全身哆嗦，你想要分多少？700，不多不少，还给你留了一部分。冷钱一听700，闹得嗡一下子，他用手捂住脸，嘴里喃喃自语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，这老柯的鬼缠上我了。一听这话，狄仁杰敏锐地感觉到这里头有内情，原本他以为这账本是昆山偷来的，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。狄仁杰步步紧逼，冷钱受不住质问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全招了。就在柯星元自尽的那天晚上，他请冷钱带一些要审核的票据， 冷前就把票据装在了一个信封里，揣在怀里。酒宴上，柯清源问起票据的事儿，这冷前一失手，不小心把装着自己账本的信封就递给了柯清源。随后，柯清源就发病跳河了。这冷前一直以为是柯清源发现他黑钱了，最好的朋友一直在骗他，他受不了打击，所以跳河自尽了。冷前背着这个心理包袱，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梦见柯清源跟他索命来。他这两天呢，正打算逃走，黑下来的那笔金子存在一个天宇金室里。狄仁杰一边做着敲诈，一边又进一步了解了内情。他让冷前开了两张350两的坯子，又飞快地写了一张便条。只见那便条上写的是藤坎县台亲戚，立即派人捉拿冷前，此人与柯兴元之死有直接联系，详情容见面细谈。狄仁杰在便条上盖上了私人印章，写完之后他警告冷前，冷掌柜的，坯子我们先拿走，我会派人监视你的，在银子拿到手之前，你最好不要出店铺半步，否则后果自负，恕不奉陪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完带着乔泰走出了贵房。狄仁杰把便条交给乔泰，让他火速赶往县衙，亲手交给县令藤坎，他自己则急匆匆地往凤凰酒店走去。一桩离奇的自杀案，一桩谋杀案，两桩案子交错进行，狄仁杰快没有时间了。他又能否赶在藤坎自首之前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